弟兄姐妹平安。我上礼拜有一些对孩子们的鼓励，这礼拜我对父母们和成人们有一些鼓励。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尤其是父母，还有在这里所有成年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敬拜，其实是为我们孩子树立一个敬拜的典范。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敬拜，我们的孩子以后就照样如何敬拜。所以父母们，你要你的孩子将来如何敬拜，你就在敬拜的时候为他们树立一个典范。如何祷告，如何听到，如何唱诗歌，其他的就算你没有孩子在这里，也要认知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当你在这里聚会，在这里敬拜，在这里听到的时候，你如何听到，你是帮助这些孩子们将来他们就如何一起敬拜。 OK， 好，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3章1到12节。我今天念的经文是和合版的修订本，所以跟你们手中的版本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发觉你等一下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我用这个版本。Anyway， 还是可以照，就是请你打开圣经跟我一起。 OK， 这是上帝的话语。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鼓励那人路球和西律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和扫罗。他们在侍奉主和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进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差遣他们走了。他们既蒙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宣讲上帝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他们走遍全岛，直到帕佛，在那里遇见一个术士，犹太人的假先知，名叫巴耶稣。这人常与士囚保罗神长在一起。士囚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上帝的道，只是吕士以驴马，他的名字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敌对使徒，设法使神长远离信仰。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你还不停止扭曲主的正道吗？现在你看，主的手临到你身上，你会瞎眼，暂时看不见日光。立刻迷蒙和黑暗笼罩着他，他到处摸索，求人拉着手领他。神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信了，因对主的教导感到稀奇。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恩给你在这里的儿女们，求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你儿子我们主的教导，求你让我们有眼就能看得见，有耳就能听得着，有心就能够领受。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OK，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这就代表上帝对这个教会说话。有教师就代表有人能够教导教会圣徒上帝的话语。有先知，有教师，就显示安提阿教会是蒙上帝祝福的教会。现在教会不再有先知，反而彼得说我们有比先知更确切的预言或先知的话语，就是圣经。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教会有圣经，但是是否有教师能够教导上帝的话语？许多教会会夸口自己是蒙福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的事工很多，经费很充足，团契很活泼，有众多的会员，儿童事工也非常的吸引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什么财团法人，还是俱乐部，还是公司，这却不一定是一个教会。 要确认一个教会是蒙福的教会，我们首先要定义到底什么是一个教会。教会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而这基督的身体有什么目的？目的就是众人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使徒保罗他的定义。如果是如此，教会就必须要有人能够教导真理，领导人认识上帝的儿子。一个教会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人，可以有理事长，可以有秘书长，可以有区长、组长、厕所所长，但是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能够教导上帝话语的人，这个教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组织。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有巴拿巴、有扫罗，他们教训了许多人，再加上他们还有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西律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路加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一共列出了五个名字，我们并不确定这其中谁是先知、谁是教师，还是每一个人都是先知、既是先知又是教师。那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领受了上帝的话语，也教导上帝的话语。这五个人你如果注意的话，其实都不是来自典型犹太背景，他们不是典型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巴拿巴在第四章就有提到，他是出生于居比路，就是我今天读的这个版本的 Cyprus 塞浦路斯一个岛。保罗是来自基利家的大树，基利家是在土耳其。称为尼杰的西面，尼杰 Niger， 非洲现在有个国家就叫尼杰，或者用中文是非洲尼日共和国。这个字拉丁文的意思就是黑，黑人，黑色的。称为尼杰的西面就是名叫黑人的西面。而古利奈人路球，他确实是来自非洲，因为古利奈就是非洲北非利比亚的一个城市。还有与西律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这个西律王不是使徒行传十二章上一章的西律王，却是那个西律王的叔叔，就是杀死施洗约翰，后来也有份于送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个西律王。马念和这个西律王是那个字是一同长大或一同养大，有些翻译就直接翻译他是西律王的至深的好友，终身好友。马念他却没有留在西律王的身边吃香的喝辣的，他和摩西一样，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马念看着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西律的财宝更加宝贵。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就是希律尼人，不管这希律尼人是指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利未人、法利赛人、非洲人、黑人所组成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先知和教师是出自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理背景、不同的种族。安提阿教会按照现在的话语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教会，相较之下我们是出于一个不太知道如何处理多元的教会背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教会背景是非常的虔诚、非常的保守，但是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把头埋在沙里面的教会背景。有一次我们周六的团契主题就是讨论种族歧视。团契之前我接到一位来自母堂的姐妹关心的 LINE 的讯息，她提醒我要小心传道人不要公开讨论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位姐妹是好意，但是她也的确了表达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这种教会通常不讨论，也避免讨论，也不知道如何讨论这一类的议题。那次的周六团契的讨论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你们中间也有人参加 那次的团契，因为那时候周六团契还有人来参加。那次讨论其实凸显一个事实，就是心服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教会。我们中间有父母提到说，孩子们在捷运上看到黑人会不自觉的退缩，会觉得害怕。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人，我们在台湾本来就是不常见有黑色皮肤的非裔的朋友们，我们在教会也没有非裔的弟兄姐妹，而人本能就会害怕自己不熟悉的人事物。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安提阿教会，我们的孩子们就不会有这一类的问题，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是听着那称为 Niger 尼杰的西面讲道，在他的教导之下长大。所以基督的教会可能非常的多元化，我也希望，我们也应该盼望心服可以更多元化一点，可以接纳来自各种文化、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包括新庄的在地人。但是我们要记得，基督教会不论多么的多元，其实也只有单一的目的，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一个基督的身量。我们教会要如何处理多元？其实心服也有心服我们自己的多元，我们中间有原住民，我们中间有来自美国南方的牧师，我们中间有来自台湾中南部的奇葩，我们中间也有香港来的港仔。我们的孩子不多，但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特别的恩赐，所以心服是否也需要赶上潮流？我们要拥抱多元 ，embrace diversity。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否需要庆祝 celebrate 庆祝多元，庆祝每个人不同的肤色、口音、文化背景、饮食习惯、民族特性或者性向情喜好？多元是否本身就是一个教会值得高举的价值？世界高举多元。但是我会说，基督的教会有一个与世界全然不同、不高举多元的价值观，因此也唯有因此，唯独基督教会有能力真正的处理多元。世界上是否有种族歧视？当然有。如果有人说没有，就是自欺欺人。如果一个基督徒说自己完全没有种族歧视，是忽略了自己残留的罪性。但这不只是现今教会在美国甚至在新福需要面对问题，在初代的教会也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教会处理多元化并非是高举多元，并非鼓励每个人凸显个人特色或者强调每个族群的特色，而是教导多元的人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这个是最基本，也是最反动，也是骨子里面最反主流文化的，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基督教会定义总是一元化。因为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而且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只有一个盼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个上帝，而且这位上帝并不偏待人。你要知道上帝如何不偏待人，你就看他如何对待他自己的独一爱子，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如何接纳多元？我们要如何省察自己心内仍然有罪性的偏见和歧视？唯独仰望十字架，唯独思想上帝如何在他儿子里面使人和睦，将两下 合而为一。对不起，我今天花时间处理这个议题，但是我们读使徒行传一章十三章第一节，我猜通常不会思想安提阿教会有一个黑人的教师这个事实。初代教会是由非常多元的人们组成了一个基督的身体，他们在侍奉主和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进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派遣他们走了。路加只有在这里，还有在使徒行传十四章提到初代教会进食。我们也讨论过进食，来，在周六的团契，基督徒是否要进食？我的意思是，进食是否应该成为基督徒例行的属灵操练？我忘记那时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有人进食吗？我们中间有人进食。OK， 有些学者会说，主耶稣其实在新约里面并没有命令我们要进食。我同意，耶稣并没有明文直接的命令门徒们要进食，但是我也不是那么的确定。他没有命令门徒们要进食。耶稣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这是讲他自己将不再与他的门徒同在了。那个时候，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这个是指他们那个时候就将要进食，还是他们那个时候就必要进食？总而言之，我个人目前的领受是，我不认为进食是圣徒例行的必须要做的，但却是主所赐给我们在特别的时段，赐给圣徒们在特别时段使用的领受恩典的管道。什么特别的时段？例如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圣灵在教会中特别的形式，特别感动了一群人要做大事，展开新的事工，差派历史上第一个宣教团队，或者圣灵感动一群人到新庄职堂，或者在个人属灵的层面上有特别需要的时候，就如我们的主在旷野四十天还有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像我一样时常有进食祷告的感动，可是却从来没有进食，反而进食。你听，哎，有人听得懂我的笑话？哎，那个阿宝听懂，他居然听懂。那第一个进食和第二个进食， 你用居然，我很受伤。 哦，yeah， 我们有感动，我们 yeah， OK， good， 哦，得到极大的鼓励，你们是受教的人。但是我最近想，我在准备这讲章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感动要进食，就应该进食，或许这就是一种不泯灭不消灭圣灵感动而领受恩典的管道。只是进食不进食的原则和其他任何属灵操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使用恩典的管道领受恩典，但是不是凭着个人的操练为要赚取祝福。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圣灵说，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圣灵他怎么说，是用耳朵可以听到的声音呢，还是把声音放在当时安提阿教会圣徒的心中？经文所凸显的是圣灵在主导这个工作。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作。我很荣幸在可以对你们讲道，在新福讲道，因为在新福我是对一群领受扎实教导的弟兄姐妹们讲道。我不需要在讲道的时候向你们解释圣灵它不是一个能量或是一个灵气，而是一个什么位格，它是一个位格，什么意思？如果你遇到弟兄姐妹质疑圣灵是位格，你迟早会遇到这样子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为他们解释什么是位格。凡说我者也，即位格。只要会说我的，那就是位格。很简单的定义。能量不会说我，灵气也没有我可言。今天这段经文也的确印证我们一个时常提到的神学原则。什么原则？三位一体，上帝外在的工作是不可切割的。Good， 我终于在讲到这个原则。当圣灵说要为我，要为我，这个我是什么我？是位格，而这我也无非就是荣福的三位一体真上帝在说话。当圣灵说话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灵在说话，就是基督的灵在说话，是同一个灵，是父所差遣，也是子所差派的灵，就是主他自己所应许门徒们的圣灵，也是主他自己按照应许所领受又浇灌下来的圣灵。传福音、宣教、拯救灵魂、建立教会之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也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使徒们是被圣灵差派，他们被赋予圣灵的大能，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所传讲的是上帝的道，也是主的正道，就是主的教导。于是他们进食祷告，继续进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派遣他们走了。和合本的打发，你们的那个版本应该是打发他们走了，或者派遣，原文的意思是解放、放走。就像耶稣比喻那个主人，释放欠债的仆人，也就是说，安提阿教会释放巴拿巴和扫罗出来宣教，他们放走的，他们释放的，不外乎就是教会最优秀、最有恩赐的教师。我母亲，她有的时候会嫌我这个嫌我那个，她嫌我说：“哎，阿丹，你不要那么寒酸好不好？你要吃冰淇淋，你不要去买那大卖场那55块的冰淇淋，要吃就吃好一点，至少不吃哈根达斯，也吃 Costco 的冰淇淋。”因为他的原因是上帝总是赐给我们最好的，你不要那么寒酸。我上帝的确赐给我们最好的，但是上帝也要求我们最好的。安提阿教会确实也把他们之中最好的献给上帝，这个就是印证什么？这就印证安提阿教会的确是蒙恩的教会，因为凡领受恩典的人也是施恩的人。凡领受恩典的教会也必然是慷慨施恩的教会。最好的去到塞浦路斯，或者就是居比路，那里是巴拿巴的出生地。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宣讲上帝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由一个教会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团队。他们也奠定之后的宣教模式，他们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讲上帝的道，因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 OK， 为什么犹太人的会堂需要巴拿巴和扫罗去宣讲上帝的道？犹太人的会堂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宣讲上帝的道，巴拿巴和扫罗所宣讲的肯定不是一般犹太拉比所教导的，因为犹太拉比没有教拿撒勒人耶稣。巴拿巴他们在会堂里宣讲以基督为中心，上帝的道，也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一切指着拿撒勒人耶稣的事的话语的教导。犹太人有上帝的道，但是他们需要有人来教导他们如何诠释上帝的道，挪去，保罗后来会说，挪去他们心中的帕子，要透过基督来看上帝的启示，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他们走遍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到一个术士、法师、magician， 犹太人的假先知名叫巴耶稣，巴耶稣是亚兰文，意思就是耶稣或者拯救之子，耶稣的儿子。这个人是行法术的，是犹太人，是假先知。这个人常与士囚保罗、省长和本应该是方伯来省长，就他是管理Cyprus 那个岛的官省长在一起。士囚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上帝的道。通达 Synatos 这个字在新约出现四次，其他三次都不是在赞许人，都没有正面的意义。譬如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示出来。”或者保罗他自己后来会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通达通达人的通达，聪明人的聪明。”我们可问，这是一个神学问题。省长士囚保罗是通达人，因此他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还是因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所以他是通达人，或者还是尽管虽然士囚保罗是通达人，圣灵依然施恩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心中动工，感动他请巴拿巴和保罗来。就如尽管哥尼流是一个好人，上帝仍然叫他领受真道。你听懂我在问的问题？亚米念的弟兄姐妹们会说，因为这个省长他有智慧，他很聪明，所以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也就是说，一个人够聪明，因此他就可以听到福音，以至于得救。我们会说，世界上的智慧人和聪达人正是无法得救的人。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就以上帝的智慧为愚拙的。我们昨天晚上在街上发传单，你遇到有多少个聪明人？每一个人都很聪明，没有一个人会以为2000年前生在伯利恒、死在哥哥他的犹太人与自己有关。你像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传福音的成功率是，除非上帝动工，除非他的圣灵动工。只是术士以驴马，就是巴耶稣，他的名字翻出来，以驴马的意思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敌对使徒，设法使省长远离这信仰，这是比较正确的翻译。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你还不停止扭曲主的正道吗？”扫罗是希伯来的文的名字，保罗是罗马人的名字，就像那个省长也叫 Sergius Paulus。他有同样的名字保罗，不是耶稣在扫罗得救之后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假先知巴耶稣却被什么充满？各样诡诈奸恶。巴耶稣，耶稣之子，保罗称这个耶稣之子为什么？魔鬼的儿子。因为魔鬼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现在你看主的手临到你身上，你会瞎眼，暂时看不见日光，立刻迷蒙和黑暗笼罩着他，他到处摸索，求人拉着手领他。之前主的手与他们安提阿同在，和合本的翻译是主与他们同在，但是其实直接的翻译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现在主的手临到巴耶稣身上，他就瞎眼。因此主的手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并不见得一定是好事。主的手可能带来祝福，也可能降下咒诅。主的手可能是恩典，也可能是审判。使徒保罗和假先知巴耶稣 是处在两个极端的对敌。但是路加在此也很明显的要凸显他们两个人相似的地方，他们曾经都抵挡基督，主审判他们用同样的方式临到他们身上，他们都暂时的失明。但是这也表示假先知巴耶稣并非全然无救，他没有立刻倒地断气，不像亚拿雅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暂时的失明，就表示假先知这个假先知，魔鬼的儿子仍然有机会悔改归向主，主的手在他身上是审判，却也可能是恩典。省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信了，因他对主的教导感到惊奇。路加说省长稀奇主的教导 didaxe， 和合本是翻译主的道，主的教导不是稀奇神机行事。省长他是一个通达人，他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并非没有见过神机奇事，他身边就有一个 magician， 有一个术士，有一个行法术的以律马。这节经文其实是再次凸显神机奇事本身从来就不能够叫人信主归向上帝，如果可以的话，亲身经历十个神迹的法老早就信主了。是主的教导叫这位省长惊奇，主的教导不外乎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舍己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主的教导就是罗马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上帝叫他从死人中复活，这个会叫一个罗马的省长稀奇。这不是行法术的假先知可以做得到的事，这更不是一个通达人可以自己发明的救恩，这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才可能幸福的教导。圣灵借着保罗行的神迹见证主的教导，这神迹也是主的审判，也彰显上帝的全能。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征战，你看得出来这是一场征战，可是这征战不是两个巫师在较量谁的施法术的功力比较高，也不是他们的个人的私人的恩怨，而是圣灵与邪灵之间，耶和华上帝与撒旦之间的征战。因此这征战最后的结局是确定的，撒旦的儿子魔鬼的儿子也许可以行法术，但是圣灵所差派主的使者总是会得胜，不会有其他的结局。这个就跟我们有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应用。我们基督徒就像世界上其他的人，我们活在世界上会面对各式各样的冲突，我们无法避免冲突，但是有一种冲突是唯独基督徒才有的，基督徒活在世上就是与世相争。我们与世界总是处在冲突的状态之中。你听过有人说魔鬼最厉害的把戏是什么？叫世人不相信有魔鬼的存在。这谁讲？开始搜谁？ The usual suspect， 刺激惊爆点。 OK， 1995年超级经典的 Kevin Spacey 的那个 OK 他的电影，好，你们应该去看。开始搜谁？我会说魔鬼最厉害的谎言，最毒的谎言，就是叫基督徒以为，叫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与世界和平共处。使徒保罗后来说，我们的战争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辖制，掌管这幽暗世界以及 天空灵界的恶魔，执政掌权。我想保罗并不是指我们要起义反抗政府，却是要我们认知在主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仍然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而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基督徒的征战终究不是对抗这个人或那个人，或者反抗这个政府或那个政权，而总是对抗假上帝、假神、偶像、假的信仰。保罗后来又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就是我们仍然活在肉身之中，但是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来就不是属于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很有趣自高之事、高举自己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夺回干什么？使他顺服基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征战，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我们上街头传福音，我猜你不会遇到巴耶稣，但是我们处处遇到各样的计谋，就是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我们的使命和使徒们所领受的任务是一样的，要将人所有的心意、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我们如何将人的心意夺回？我知道乐乐的心意夺回很简单，我给他买一个那个草莓蛋糕。其实他现在在听我讲。但是夺回人的心意要顺服基督是最难的事。我们昨天上街头就应该提醒我们这个事实。So what do we do? 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应该会对一个人说，不管他多么的邪恶，你会瞎眼，或者说埋葬你的人现在已经到门口了，他们要把你抬出去。我们不像耶稣，甚至不像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会周游四方行神迹奇事，或者命令鬼从人的身上出来一并赶鬼行神迹奇事，不再是现今教会在这个救赎历史时段所做的例行事工。但这不表示我们不战争，我们和使徒们一样，圣灵呼召我们，我们的主差派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战争，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战争，我们在家里战争，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所征战。我们用什么征战？我们有什么武器？我们手无寸铁，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圣灵，圣灵的宝剑，圣经，上帝的道。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祈求 request 不是命令。命令一个人瞎眼，我必须承认我很想命令这个人，问那个偶尔啦，这还蛮拉风的。但是我不是使徒，我猜也不是使徒，我们不能叫人瞎眼，你我其实什么都不能做。因此我们祷告，祷告之所以大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有力，而是无能无力的我们祈求那大有力的动工。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就是认知我们不是打自己的仗，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打仗。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谁要去？谁要做工？谁要打仗？是人，巴拿巴和扫罗。但是是谁差派？他们是奉谁的名？是依靠谁的能力做谁的工？ 我们和使徒们一样，是奉耶稣的名，依靠圣灵的大能，做荣福三一上帝的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传福音可以不气馁，我们为不信家人的祷告就可更加的迫切不倦，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战争时常败落，但是却有十足的胜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叫我们在这黑暗权势之下成了光明之子，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安舒的日子，但是我们也求你叫我们总是不那么的舒服，就提醒我们在世却不属世，叫我们总是警醒，因为我们确实每时每刻都在征战，我们的仇敌没有忘记这个事实，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求你帮助我们总不气馁，总不忘记我们的主他如何忠心到底，这样有他的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可以忠心到底，直到我们见他面的那一日。天父，我也特别为我们中间还不认识你儿子的人，为他们祷告，求你开启我们中间通达人的心，叫聪明人能够吸取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